澳洲路边社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嘅。大家好，我系细聪啊， 我系 Ivy 啊。 今日系2015年2月5日嘅咁样样，哇，真系好快嚟到二月咯，唔惊唔觉啊咁样。咁啊，我相信真系好多人如果发觉好多嗰啲新年目标啊，都搞唔掂噶啦咁样样。 咁又过咗个月啦， 算啦，唔紧要，下次再嚟啦。喂，咁咧今日咧就想讲下关于呢一个咧右翼冒起啊咁样样，因为点解咧？因为澳洲呢、這、一个即系全澳洲最出名嘅政客咧，就当然唔系我哋嘅总理啦咁样。咁啊，当然咧系 Pauline Hanson 啦。 哦，系啊，近排有啲新闻喎。 嗯，冇错啦，因为 Pauline Hanson 咧，即系佢应该咧系差唔多。就是会赢到这个昆州竞选里面 Lockyer 选区的这个职位的这样的、嗯、当然有很多人就是特别留意这一件事、就是、尤其是华人社区的领袖他们真的都很急不及待就是希望 Pauline Hanson 就是可以胜出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 Pauline Hanson 胜出的时候真的可以、投入多些力量就是给这些华人社区领袖就可以走出来就吓这个华人社区、嗯、就是等大家觉得就是如果 Pauline Hanson Hanson 當選啊，即係佢哋就會即係遞戒出境啊，又或者係即係要俾人混入呢一個嘅毒氣室啊，咁樣 就成為一個女魔頭翻嚟啦，回歸啊， 冇錯啦，咁樣咁啊，即係原因係咩咧？其實即係之前節目都講過啦，就係呢一位 Pauline Hanson 咧，就係1996年嗰陣時候咧，就係第一次參選嘅咁樣。咁佢嗰陣時咧就係即係用呢一個自由黨嘅品牌咁樣啦，咁就即係成功當選啦。咁但係因為佢嘅即係言論咧，當時咧就係被視為是太過極端咁樣咁所以呢一個自由黨咧，即係最後都係要踢走佢嘅咁樣嚇。咁啊，但係喺基本上。哇，幾多年啊？差唔多廿年啦，差唔多廿年啦，十九年嚇。喺十九年裏邊咧，即係除咗佢。即係喺96年嗰度，即係贏咗嗰一席位，基本上之後咧，佢就一路係走下坡噶啦，咁樣嚇。咁但係咧，其實即係佢冒起之後最大嘅大贏家咧，就並唔係佢自己或者係佢嘅支持者，而係呢一個華人社區啦，咁樣。因為華人社區咧，即係之後就冒起咗好多嘅唔同嘅黨派啦，即係尤其是最出名就係呢個團結黨 Unity 咁樣。咁佢其實整個黨嗰、那個即係嗰個目標啊、目的啊。同埋創會成立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要反對 Pauline Hanson 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佢哋個扮演一個非常重要嘅角色啦，咁樣即係佢哋基本上咧係呢一個 Batman 嚟嘅咁樣，即係蝙蝠俠嚟嘅。咁但係即係當蝙蝠俠冇咗 Joker 嘅時候，咁其實係唔需要蝙蝠俠嘅咯。 系啊， 咁所以即系近呢十几年咧，其实即系呢一啲咁威猛勇武嘅华人社区领袖咧，蝙蝠侠啊咁样样咧，即系好不幸地咧，即系都即系都好霉，同埋都搞唔掂，同埋即系众政党咧都唔需要佢哋嘅咁样样，因为冇咗 Pauline Hanson 啊嘛， 佢都冇原因要站出嚟要同人讲嘢。 系啦、啊，即系你成日话澳洲种族歧视，我见唔到啊咁样样，咁但系出现啦，出现啦，出现啦，哇咁样样，咁所以我相信咧，即系今日。会有好多华人社区领袖咧，即系即系都睇住先嘅，都睇住先睇佢赢唔赢啦。咁但系而家都数咗系80几%，佢系领先300几票嘅咯。咁所以咁样睇嚟讲咧，即系佢胜算系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即系睇嚟好多嘅华人社区领袖喺呢个时候咧，即系都会准备即系开翻支香槟嚟庆祝咁样样噶啦。咁啊。系啦，即系开翻一两支 Moi 啊，咁样样啦，吓，即系呢一个 Pauline Hanson 咧，喺咁多年里边咧，即系都系被即系呢啲华人社区领袖啊，同埋即系左翼媒体被塑造为咧一个种族歧视族心嘅大魔头咁样样嘅。咁即系点解呢一啲华人社区领袖咁开心咧？其实喺之前喺节目里边都讲过嘅。咁但系即系我讲下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自己真系。真係親身經歷過，即係點樣做一個環社區領袖，同埋點樣可以即係叫 leverage， 點樣使用呢啲咁嘅機會咧？咁樣，因為當年咧，即係我就參選做呢一個學生會嘅總書記啦，即係大學學生會啦，咁樣。咁嗰陣時候咧，就啱啱咧就係有一個嘅。professor 即係有一個嘅講師咁樣，咁跟住咧佢就講咗一啲嘅言論咧，就係被視為係種族歧視嘅咁樣。咁佢嗰陣時候咧就係話即係非洲人嗰個強姦率咧係高啲嘅咁樣，即係喺非洲嘅國家咧係。強姦的個案咧係比澳洲多咁樣，咁所以佢就話咧，如果我哋即係呢一個移民政策咧唔好好咁樣審批嘅咧，咁有更加多非洲人嚟到澳洲咧，就會有啲咩事情發生咧？哦，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啲人個個聽咗呢啲言論之後就發咗癲，就話你咪對非洲人種族歧視黑人啊，即係黑人權力啊，Martin Luther King 啊，馬丁路德金啊咁樣樣，咁跟住即係就講咗好多嘢啦。 咁嗰陣時候即係我呢一個嘅選舉團隊咧咁樣，咁個領袖就走出嚟啦。咁即係因為啲電視媒體都有訪問佢啦，因為你係呢間學校嘅即係學生會嘅主席喎，咁樣咁你有啲咩説話講咧？ 咩睇法啊？ 係啦，咁當然就係嗰句啦，即係我哋係非常之震驚同埋非常之憤怒，咁我哋都係咧即係要求，亦都係要求呢一間嘅大學咧，就係要審視一下呢一位講師應唔應該再可以喺我哋呢一間學校個教導咁樣任教，咁所以即係之後都鼓勵一啲即係讀佢嗰班嘅同學啊，就真係罷課咁樣樣。 哇，咁犀利！ 咁最後即係其實學校應該有即係學術言論自由啦咁樣樣。咁但係當你講一啲咁嚴即係咁種族歧視嘅説話咧，就係唔得嘅咁樣樣。咁所以咧就係要踢佢走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就係因為呢一件事咧，當我哋係即係參選嗰陣時候咧。選舉嗰、那個結果咧，就係、是、完全係利於我哋嘅，因為非常簡單。 因為你有你嘅籌碼喺手嘛。 係啦，即係無論係唐人學生或者西人學生都係一樣啦，咁樣樣。即係我哋話哇，學校咧，我哋而家有一個咁種族歧視嘅教師，我哋咧即係華人咧，中國人幫翻中國人，咁跟住就即係我哋大家咧一定要並肩作戰，即係唔可以俾呢一啲學校嘅教師 一定會替你出頭嘅， 冇錯啦。咁跟住之後咧，的確咧就真係當選咗，其實係全部咁多個席位全部贏曬。咁樣樣，咁跟住之後第二年啦，又再參選啦，咁樣樣，咁跟住我哋又係講類似嘅説話啦，咁我哋係成功爭取，即係令到呢一條都俾人炒咗嘅咁樣樣，咁跟住之後第三、第四年咧，即係不停都係攞翻呢一個人咧嚟到做我哋嘅個嘅籌碼啦，咁樣就算即係有啲學生話，哇呢個講師邊個嚟㗎？未聽過佢喎，咁樣樣，咁樣，哎呀，你有所不知啦，數年前咧就呢一件事發生。但是呢难保佢再发生㗎、即係可能之后亦都係有啲咁样种族歧视嘅言论。咁但係点解我哋呢四年都冇呢？我话俾你听点解。 就是因为有我哋。 因为我哋。因为我哋即係喺学生会工作。保护住我哋校园嘅声誉、就唔俾一啲种族歧视嘅教师呢咁样喺度任教同埋讲呢啲咁嘅说话、完全因为我哋。 哇！ 即刻投你啦，即刻投你啦咁样。咁但系其实系唔系咧？咁梗系唔系啦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嘅，即系无论喺一个校园里边，或者系一个华人社区嘅地方里边咧，其实都系一样嘅。 系 即系如果我系一个华人嘅 出发点 社区领袖啊，或者一个政客啊咁样，咁我走出嚟系参选嘅咁样。喂，大佬，咁最好有多啲种族歧视嘅事情发生啦，最好中国人喺街上俾人打啦，系咪先？系咪最好系又有？啲 professor 喺度讲啲种族歧视嘅言论、最好 Pauline Hanson 出现，咁我咪可以有一个敌人咯，咁样样。咁所以 如果日日有新闻咧，日日都有呢个新闻发布会咁样样。 其实唔使日日有嘅，其实四年前有一次就得噶啦，大家唔中要 refresh 下咯。咁但系咧，即系对于环社区嚟讲咧，其实呢一个时间实在太长啦，我哋足足等咗十九年啦，我哋足足等咗十九年，咁啊卒之咧今日有呢个咁嘅机会啦，咁所以佢开翻几支 movie 咧，即系都系应该嘅咁样样吓。咁由呢一件事呢，我哋係睇到啲咩呢？其实我哋係睇到即係喺好多西方国家里面呢，其实我哋而家呢係面对緊呢一个右翼政治冒起嘅一个嘅情况。咁、尤其是 Pauline Hanson， 佢喺澳洲亦都係有一个印象啦，亦都係代表澳洲嘅右翼啦咁样。咁通常我哋諗起即係右翼勢力即係当道，可能我哋係会好驚嘅咁样，即係因为成日觉得右翼係好邪恶啊，唔係保守，係好邪恶啊，会杀人啊，即係有大政府啊控制晒你每一样嘢啊咁样，即係好多人觉得右翼係咁样嘅。咁但係其实係唔係呢咁样，咁我今日节目呢佢话俾你听其实唔係嘅，右翼呢係啱啱相反嘅。首先就咁，同埋第二方面呢就係讲，即係如果右翼政府係开始冒起嘅，或者一啲右翼嘅政权啦，啲思想系冒起嘅。我哋身为华人嘅时候，我哋反应应该系点样样咧？ 即系个态度应该点样面对？ 系啦，因为嗱喺左翼当道嘅时候，我哋知道点做啊？种族歧视啊！佢歧视我啊！呢样嘢我觉得受到冒犯啊！呢样嘢我唔中意啊！你要整走佢啊！咩叫做香港文化？我唔中意香港，我哋系大家都系中国人嚟嘅，呢啲香港嘢你整走佢啊！我哋喺澳洲嘅，喺澳洲就话呢啲咩叫澳洲嘢？咩叫奥斯芭比？佢话我唔中意，我要你整走佢，因为咁样歧视我，因为我受到冒犯，即系左翼当道我哋嗰、那个 态度 態度啊，同埋方法係咁樣。咁同埋因為左翼當道嘅時候，你有呢個態度，你係非常之成功嘅，即係由好多嘅係啊華人領袖，我哋已經係見到最好咧， 十分同意 係啊，最好咧就係指正呢個國家呢、這個對你咁好嘅國家，你鬧得佢越衰咧，你就越得到更加多支持，仲唔單止係得到你自己嘅民眾支持你，即係唔係淨係你自己社區支持你，亦都係有好多政府咧係會即係排住隊同你講嘢添。因為點解啊？因為你代表住數百名即係不快嘅華人，點解呢班華人咁不快呢？就係因為你話俾佢聽，人哋對你好衰， 審下審下就喺度講。 係啦係啦，即係好似 Ivy 嘅咁樣樣，即係我話俾 Ivy 聽咁樣，哇！你知唔知道政府對你好衰㗎？咁之後咧就喺耳邊嗰度時時震啊咁。咁跟住之後咧，有一日你卒之相信咗，啊係咩？有冇搞錯？咁之後我哋講翻嗱 ，Ivy 唔緊要，我而家咧就向政府咧代表你，就將你嘅不快咧就帶俾政府。咁之後咧，哎 好 多 謝你，好 多謝 你啊！ 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話政府嗱。我而家咧唔係淨係得 Ivy 唔開心，呢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個咧，即係呢個呢啲人全部都唔開心嘅，就係因為你個政府種族歧視。但係我而家咧就係捍衞我自己呢個社區，就係保護佢哋。你點樣對待我哋先？咁樣嘢。咁跟住之後，人哋就嚇咁樣樣啊，咁不如咧你有個環社區嘅團體咧，我俾多啲分定你啦，咁樣樣。又或者係嚇。竟然有啲咁嘅事，我咧一定要代表你咧，即系我自己都要喺个议会嗰度讲多啲说话先啊，咁样嘢啦，咁就好啦，非常之好啊，我哋影翻幅相先，咁跟住即系几乔玲真系几中意同啲议员啊影相啊咁样啦，系啊，咁跟住即系个议员非常之好啊，即系有啲咩都听我哋噶咁样样，咁跟住咧下次即系呢个议员想搞一啲 multicultural 活动，咁点解佢咁中意搞呢啲咧？因为佢知喺我背后喺我世聪背后，哇有咁多唔同嘅选票啊嘛，咁跟住啊世聪。你对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呢？如果你系想搞呢一个嘉年华咧，我觉得咧应该有一个中国环节，系啊，就系咧，我觉得咧系应该要舞龙舞狮啊，咁同埋咧系要切烧猪，同埋咧之前咧要拜个神先得，因为咧我哋 Chinese culture 咧，我哋觉得咁样系 blessing 嘅，同埋 good， 同埋 prosperous 嘅咁样样，咁跟住个西人嗰个嘅议员咧就哦咁啊咁好咁啊世聪咁咪照住你做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我就揾嘅即系油工们啊嗰啲咁样，即系又或者我同边啲相熟嘅即系舞狮团体啊咁样，嗱呢个乜乜社，我世聪咧。就是得到呢一个议员嘅支持吓，咁、呢个议员咧就信晒我噶啦。咁我而家咧就委派你，就话当日咧就系帮我咧就系做呢一个嘅舞狮咁样样。咁跟住即系去到啲餐厅食饭嗰阵时候啊，即系又巴巴闭闭。咁有一日甚至可能自己选到做议员添咁样样。咁所以即系点解喺我哋而家呢一个世即系呢个世界咧，尤其是西方嘅地方咧，即系点解当你系大声闹呢一个国家系种族歧视，你系可以得到人嘅注目啦，你可以得到钱啦，得到人哋嘅支持啦，唔单止系你自己社区嘅支持，你仲系会得到一啲政府官员啊，同埋议员嘅支持添，咁样样。呢一個咧就係喺左翼當道嘅情況啦，咁樣樣。咁其實即係呢一個就唔係淨係適用於喺澳洲喎，咁樣樣，因為其實真係其他西方國家都係面對緊同一個情況啦。咁同埋另外就係咩咧？其實咧喺香港嘅朋友咧，其實都係要留意呢一樣嘢嘅，因為其實香港到某程度上都係左翼，都係左翼當道，係咪？即係佢其實係有一個即係authoritarian 嘅政權啦，即係共產黨政權啦咁樣。咁但係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亦都喺香港有好多讀翻書走翻嚟咁，跟住之後就將呢一啲多元文化主義啊，就帶翻嚟香港咁樣。我話俾你聽，香港都會有同樣嘅情況發生嘅。其實而家已經發生緊添啦，就係啲大陸人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咁跟住佢就發覺咧，自己就越鬧香港越鬧得衰，就越多人支持嘅。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是会有一些新的政党就是武器。这些新的政党就是正正是代表新移民的。这样他们会怎样说呢？就正正好像在即係嚟到澳洲嘅華人嘅社區團體領袖啊，又或者係嘅政客一樣啦，咁樣佢哋標榜就係咩咧？佢就話中國人一定要幫翻中國人。咁、所以你要投我一票，因为人哋系歧视你。嗱、呢个就系即系团结党啊，或者系好多华人社区领袖，即系就算系入咗主流嘅政党，都系最中意讲呢一啲说话、因为你就系讲呢一啲说话，你先至系得到你自己嘅社区嘅支持啊嘛。咁同样地，即系如果你喺香港嘅咁样，我相信而家已经系够晒人数噶啦。咁样，如果有一个大量走出嚟，我哋系 生移民，帮助生移民，香港人是对我们生移民是特别歧视的，所以我就要求政府一定要给更加多的资助啊，同埋帮生移民呢就是开新学校，咁同埋呢以后在香港呢所有的政府宣传单张都必定呢是要有简体字的，所有电视呢都一定是要中文英文播出啊，同埋我们呢香港电台呢都一定要有呢普通话节目。 你唔使讲提示，而家已经开始有啲社区团体帮呢啲新移民。 系啊，唔系必定会系咁样样噶。嗱，点解咧？因为呢一啲嘅领袖讲呢一啲说话系一定会得到支持嘅，即系佢会得到香港政府嘅认可啦。因为香港政府佢，哎呀，我哋点可以令到即系呢一啲少数民族，即系令到佢系觉得宾至如归咧咁样样。 即系可以分化呢个社会，一定要融入翻， 系啦， 帮助新移民融入呢个社会。 冇错啦。咁新移民嘅佢听到呢啲，哇，真系听，真系听到 流晒眼泪， 真系流晒眼泪啊，同埋。聽出意由啦，呢一啲説話都係咪？咁佢哋都係會得到咁多呢一啲嘅 reward 喎，咁樣。喂，咁何樂而不為？點解唔咁樣做咧？係咪？嚇！咁所以真係呢一個就係澳洲喺咁多年嘅情況啦，同埋喺西方國家咁多年嘅情況，就係因為左翼當道咁樣樣嚇。咁但係因為而家嘅左翼當道嘅問題咧，其實而家係好大鑊嘅。其實而家西方國家你係見到嘅，你係見到而家西方國家係搞成點嘅？因為其實嗱，即係我相信，即係好多呢一啲左翼嘅思維啊、價值觀啊咁樣樣咧，其實本身嘅原意咧係正面嘅，係好嘅嚇。因為例如佢係覺得嘅每個人最後嘅結果應該係相等嘅咁樣樣。因為點解咧？即係我醒過你嘅，我聰明過你嘅咁樣樣。咁我最後賺多啲錢，你最後賺少啲錢嘅，其實係唔公平㗎。即係啲人所以點解成日都話世界係唔公平咁樣嘅咧？咁所以咧，即係共產黨嗰啲人啊，或者社會主義就係唔使講，做有36，唔做有36咁樣樣。咁所以即係我有幾叻幾勤力 ，no matter， 即係冇關係啊。我有幾叻都好，我都係賺36。因為點解咧？好啊，你好叻好勤力啊，咁但係即係你天生出嚟係咁嘅喎。咁人哋又懶又蠢。佢天生出嚟係咁噶嘛？咁點解你 deserve 多過佢先？即係呢一啲係共產主義嘅思維啊，咁樣樣啦。咁所以其實係即係本身呢一個思維係好嘅咁樣樣。咁但係最後你做咗36，唔做咗36，咁咪個個都唔做咯，咁咪個個都餓死咯，就係咁咯。另外嘅共產主義，另外愚昧之處就係咩咧？就係即係我哋中國人有句説話就係人之初性本善啦，咁樣樣嚇。咁共產主義就係拜呢一套嘅。咁但係基督教就係啦，或者生出嚟係善良嘅。咁但係基督教就啱啱相反嘅，就系人生出嚟咧系罪人嚟嘅吓，咁所以其实呢两个系完全唔同嘅philosophy 嘅 foundation， 咁所以你最后出嚟嗰个结果都唔同，咁所以其实你最后见到点解共产主义系唔 work 咧？到底系人之初性本善，定系人系罪人咧？咁我觉得后者咧系比较正确嘅咁样样，咁咁所以點解佢哋係覺得即係中央調配啊，或者係中央嘅資源分配係會比較好咧？就係因為咁啦。嗱，所以佢話人之初性本善咁樣，或者係大家都會好努力嘅，即係唔會因為我做有36，唔做有36，所以做嘢而少咗噶嘛。咁因為大家都係為到大家呢一個社群一齊合力嚟到做嘢，咁所以大家都應該一樣咁努力嘅咁樣。咁但係事實上，是不是咁咧？嚇咁啊！中國試過啦，咁樣樣。福利主義都是一樣嘅。其實福利主義是共產主義嘅即係嘅初期啦，咁樣樣。即係你冇去到咁極端咁樣樣。咁但係即係當你有福利主義，其實基本上都是一樣嘅。 就似丹麥嗰啲國家、北歐國家。 係啦，上幾個星期就講過啦，咁樣樣。咁同埋另外咧，亦都係佢因為相信呢個人之初性本善咧，咁樣樣。佢哋就唔覺得中央集權係有問題嘅。咁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啦，而家 power corrupts， 你俾咁多權力一個中央咧，佢一定係會變成腐敗嘅。係咁所以即係點解即係你見亞洲國家係俾呢一個嘅共產主義沾污？个国家咧，今日全部变成点样？即系大跃进吓，死4-6千万人吓，文化大革命死3000万人，赤柬嘅死200万人。即系你睇下北韩今日搞成点样吓？即系西方国家咧系好好彩，佢系逃过一劫嘅。其实佢哋系咁，但系即系佢哋呢一啲来自西方嘅共产思想咧，即系佢哋系净系摧毁咗亚洲啫。无论系经济啊、社会啊，同埋文化咧，都完完全全咧，是被这个共产主义是摧毁的。 咁但係即係都係講翻一句，共產主義嘅原意係好嘅，咁但係係好心做壞事咯，咁樣樣。嗱，咁但係即係西方國家係咪完全逃過呢一劫咧？咁就唔係嘅。咁你睇下歐盟就知道啦。因為即係我哋喺中學讀緊書嗰陣時候，成日都話奶他納多税係冇問題嘅。你睇下歐洲啲人，哇幾開心，哎呀福利又好，快樂指數又好啊！咁你睇下而家今日嚇歐洲啊歐盟國家今日發生緊咩事啦？咁樣樣。咁但係另外咧，亦都係有呢一個多元文化嘅問題喺呢個節目成日都。都讲吓，咁诶，即系今日都唔使即系再 诶去解释多次， 特别再讲啦咁样样。咁但系即系我只系话，今日咧法国咧就系变咗呢一个伊斯兰嘅第一仇敌吓。 系啊， 咁但系咧，即系我记得我十几年前读紧中学嗰阵时候咧，先生咧就系教我话咧，就系嗱法国咧佢就非常之咧，即系拥抱呢一啲多元文化咁样样。咁所以咧，即系佢哋而家个国家咧系非常和谐嘅。咁啊，过咗十几年之后，我见唔到呢一个和谐咯吓。喺好多欧洲嘅国家，有一啲叫 Sharia No Go Zone， 即系白人唔可以去嘅呢一啲区，因为如果唔系会俾啲伊斯兰教徒打嘅。咁有啲即係好多西方國家咧，都係見到一啲叫做 honor killings 榮譽殺人咁樣樣，咁就係一啲唔聽話嘅女仔喺一啲回教嘅屋企裏邊就俾翻自己老豆殺嘅，因為可能佢中意一個男仔或者唔中意戴頭巾嘅咁樣樣。有很多即系三四五岁嘅小朋友女仔啊，俾啲老豆咁住即系 send 去呢一个沙地阿拉伯嗰度啊，或者阿富汗，即系割阴核吓咁样样。因为点解咧？因为对于即系伊斯兰教里边咧，就系话当即系一个女性咧系享受性行为嗰阵时候咧，这个系淫贱嘅罪嚟嘅，所以一定要割咗呢一个阴核啦。咁因为我哋相信呢一个即系文化多元啊，咁所以我就唔会批评呢样嘢系好定唔好啦。咁但系系啊，陈述事实。咁但系只不过咧就系话呢一啲。啲嘅思维咧，系同西方嘅文化咧系格格不入嘅。咁但系之前咧呢一啲左翼咧就系话，唔系嘅，你俾多啲时间咧，佢哋就会融入社会噶啦。咁样，佢哋咧系中意自由嘅，佢哋系中意民主嘅， 要包容佢哋。 系啦，咁但系佢系咪真系相信自由、相信民主咧？我只系见到喺好多嘅嘅示威上面，即系有好多伊斯兰教徒揸住啲牌，就系写住 Democracy Go to Hell 咯。咁样， 同埋你见到呢几个月咁多嘅恐怖袭击都即系系咯，大家都有目共睹。 嗯，冇错啦。嗱，咁所以即系头先就讲到啦，即系呢一啲右翼冒起咧，就必然嘅吓，必然嘅，因为即系。你西方國家即係法國啊，即係尤其是歐洲國家，你日日咁樣掟火彈啊，咁樣或者係日日咁樣 protest 啊，即係日日即係有呢啲種族不和諧嘅情況啊，咁樣你點可以一路忍落去？你仲可以忍到幾耐啊？即係你諗下法國可唔可以嚟緊呢二十三十年日日都係咁樣樣啊？即係一係係完全俾回教分子食咗，一係就係要即係本身本地嘅居民咧就要將係啦，即係要企翻起身嘅，一係咁樣樣，因為中間打緊仗，咁你而家咁樣打。就一定是要有一个结果的、又或者嘅，即系大家就划条界，即系我而家割一半俾你啦，咁样样吓。咁但系之后佢哋你割一半俾佢，会唔会话好啊？多谢你啊！啊，你割一半俾我咧，我好开心嘅，我唔会过你嗰条 界 嘅。 嗯， 你觉得佢话我唔会过你嗰条界啊？你信唔信啊？你只系要睇下以色列历史咧，就知道系点啦。你不停让俾佢系冇用噶，佢一路真系食晒你，佢先开心啊。其实系，所以其实呢一啲所谓嘅 Sharia No Go Zone 咧，即系喺呢一啲法国啊，即系英国啊，有一啲地方就基本上系个政府就 give up 咗，就系话嗱，即系你唔好搞啦，你哋大家一齐住喺度啦，你唔好搞我哋嘅算啦，吓咁样样。但系你觉得佢会即系有咗呢一笪地，佢就甘心咩？佢就开心咩？吓、我唔知咯，咁样样。咁但系真系事实上西方国家唔可以咁样再容忍落去，咁样样。咁所以就必定咧系会有一啲嘅右翼嘅武器。嗱喺美国我哋见到茶党啦，我哋喺法国见到呢一个利潘嘅嗰个国家前线党啦，英国有个 UKIP 嘅，澳洲咧就啱啱冒起 Pauline Hanson， 同我自己咧个人有啲资料咧就系知道咧澳洲都系会冒起一个新嘅右翼嘅 liberal， 即系自由派嘅一个嘅党嘅咁样样。好啦，咁我哋即系身为华人嘅，咁我哋系应该点样反应咧？即系我哋见到呢一啲右翼冒起嘅，我哋可唔可以即系保留住之前嘅做法，就系下下指证人种族歧视啊咁样样咧？啊，咁个答案系唔得嘅。咁但系到底我哋要点样做咧？我哋转咗头翻嚟继续讲。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翻返嚟第二节嘅澳洲路边社，系有细聪同 Ivy 嘅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咁好啦，我哋咧头先咧就系讲到，即系就证明咗咧，就系话我哋西方国家咧就必定咧系会有一个右翼嘅冒起。咁就讲下咧，即系我哋华人，尤其是住喺西方国家咧，就系点样应对系最好咧？咁样样嗱，咁但系首先咧，我哋系要了解到底右翼系咩嚟先，因为咧你唔好觉得即系右翼呢样嘢系一件好恐怖嘅嘢嚟嘅，即系佢系一只鬼嚟嘅。咁即係你就唔識點樣應對佢嘅啦，即係可能佢唔係鬼咧，係咪？或者佢就算係鬼嘅，你點樣可以同呢一隻鬼合作嘅咁樣樣咧？即係可能佢係鬼嚟。 即係你要首先了解佢係啲乜嘢， 你要知道佢係乜嘢嚟先，係咪？即係你唔好就係話哦，右翼真係希特拉咯，即係你唔好咁樣諗嘢咯。即係首先就嚇嗱，咁首先我哋就要知道咩咧？就係、是、右翼咧。是来自咩嘅呢？就是其实在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在这个国会呢就是分两边的，咁样是有左边和右边，就是你的主席的左边和右边。咁坐在右边的呢就是经济啊和社会方面呢是比较保守的，咁样。咁尤其是即是如果我哋是在即係西方國家啦，即係保守派或者比較右翼嘅咧，就係相信經濟自由同埋小政府嘅。嗱，呢個好重要，係小政府嘅係相信。咁佢係即係建立咧，即係其實美國嘅建國價值觀啊，或者係香港嘅五十至七十年代嘅黃金時期啊，其實都係建立喺呢一個自由主義裏邊嘅，即係呢一個叫做右翼嘅自由主義裏邊。個情況就係點咧？就係冇錯係有窮人，咁但係縱使你窮咧。是有機會的，咁如果你係冇錢嘅，或者你係有 bad luck 嘅咁樣，有人係會幫你，但係呢一個唔係政府，你要揾一啲善長仁翁嚟到幫你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好 private 嘅，咁其實真係喺即係喺西方國家咧，其實教會喺多年裏邊咧，其實都係有做到呢一個嘅工作嘅咁樣。 你嗰陣時即係個社會唔好嘅話，有啲派物資啊，送啲物資俾啲窮人啊，係 啊，所以其實教會喺呢方面係做得好好嘅，其實就即係我覺得始終好多呢一啲嘢咧，一定係比 private 嘅。是会好过政府做咯，因为政府通常一派钱就变咗乱派钱噶啦嘛，就会即系佢唔可以每个人 check 睇呢个系咪讲大话，呢、這个系咪讲大话。 同埋一派钱就影响到好多其他嘢。 但如果你系教会嘅咁样样，咁跟住之后你有一个即系身光颈靓揸 Benz 咁，你就我嚟攞奶粉啊！咁跟住即係個牧師會叫佢即係你唔好攞咯，咁但係唔緊要，我坐低，咁跟住之後慢慢同你講耶穌，咁要煩死你，等你唔好嚟攞咁樣。Whereas 政府唔緊要㗎，即係我係攞政府錢嘅，我攞綜援嘅，我揸嘅 Benz 車到前面仲泊喺個 disable 個 car park 嗰度，咁我明明冇事冇幹嘅，你炒啊笨，你明唔明啊？個情況係咁，所以始終好多時候都係 private 好啲，即係佢係會有不平等嘅嚇，咁但係係就不至於咁差嘅，即係可能我哋係睇過好似Oliver Twist 嘅咁樣嚇，就覺得即係喺英國工業革命嗰陣時候係好唔平等嘅咁樣。咁但係如果你係真係睇翻一啲書啊，或者呢一啲嘅關於工業革命嘅資料咧，其實當時喺 Oliver Twist 講到話，即係有好多嘅孤兒啊，就被逼喺啲 factory 嗰度工作啊，其實呢啲係完全冇任何歷史根據嘅。但係呢一啲又係嗰啲左膠將呢一啲嘢誇張化咯，咁樣就係、好啦。咁即係其实即係左翼同埋右翼嗰个分别就係咁啦，咁样。咁同埋即係我哋见到呢，即係点解我哋係咁驚右翼嘅嘢呢？即係其实呢一个係同左翼點樣 deal with 媒體呢樣嘢咧，係好有關係嘅咁樣，因為咧，即係喺五十年代嗰陣時候咧，美國咧就有一個政治家啦，政治理論家叫 Cleon Soskin 啊，咁佢就寫咗本書咧，叫《赤裸的共產黨員》，咁佢就咧就係記錄咗45个共產黨嘅宣言嘅。咁其中咧就係包括要奪得學校、奪得傳媒同埋奪得政府咁樣，咁所以佢就話咧，即係資料嘅傳訊咧，就係嚟緊呢啲日子咧，就係必定咧係要共產黨或者左翼嘅人咧掌管嘅咁樣。咁其實如果你係有留意媒體啊咁樣咧，其實佢哋做呢樣嘢係做得非常之成功。咁佢哋都係好成功，好多時候咧就係即係顛倒是非黑白嘅咁樣。咁我就俾啲例子大家啦，咁所以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聽到右翼呢一個詞語嘅時候就會好驚嘅，因為聽到右翼嘅時候第一樣嘢咧就諗希特拉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希特拉唔係右翼嘅， 係咯， 希特拉係左翼嘅， 點解啲人會覺得希特拉係右翼咧？ 嗱，頭先都講過啦，即係 右翼是小政府啊嘛，即係首先右翼就冇可能是社會主義啦，係咪？即係右翼同埋社會主義，即係兩個必然是相反啦，咁樣樣係咪？咁但係咧，嗱，我先睇下希特拉呢一個嘅佢本身創黨嘅嗰個黨叫咩咧？就係叫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喂，大佬又工黨又社會主義，點右翼啊，大佬？好啦，咁同埋即係你見到嗰、那個即係共產黨好似佛教嗰個 logo 咧，嚇，其實嗰個唔係佛教 logo， 係佛教嘅反轉嘅 logo 嚟嘅。其實嗰個係咩咧？其實係兩個 S， 兩個 S 嘅字母，係啦咁樣。咁、那個 S 咧就係代表 socialism。 嗯， 就是社会主义咁嘅意思。咁、样你睇佢一啲即系早期嘅宣言啊，嗰啲咁样样咧，即系佢系好多红色嘢啊，有粒星星啊，其实即系同嗰啲中国啲红宝仔系好似嘅。咁但系右翼嘅系咩咧？系关乎自由、小政府吓、啊，即系最唔中意中央管理噶啦，即系最好你放俾人做，即系放俾小生意做咁样样。咁、但系希特拉系咪咁啊？唔系咯，佢系中央掌权咯，佢系希特拉佢建立呢一个纳粹党嘅时候咧，其中三个嘅嘅要求就係咩咧？第一咧，佢就係話 demand nationalisation of all trust， 即係所有私人嘅信託基金都要全部國有化。 嗯、 即是人哋有一啲私人嘅生意或者基金要攞人哋啲钱，要政府攞佢哋啲钱咁样、喂，边忽似右翼啊，大佬、第二嘅，即係佢就話一啲大嘅企业咧，必须咧要同政府分享盈利，边度似右翼啊？另外咧，佢就話demand a generous increase in old age pension， 即係慷慨嘅大增福利。 嗯， 啊，边忽似右翼啊，大佬，系咪先？ 嗯， 啊，咁但系嗱，但系咧，即系讲嘢就唔好讲咁准啦，咁样样系咪？咁所以咧，即系我都要讲一讲咧，用今日嘅政治光谱咧，希特拉咧，佢亦都系有一啲右翼嘅元素嘅，咁样样。咁呢一个右翼嘅元素咧，就系、是、国家同埋民族主义，即系 patriotism， 即系爱国咁样样。 嗯 ，OK，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你见到点解个个见到爱国呢样嘢系咁惊啊，或者觉得爱国呢样嘢系即系右翼啊咁样样咧？其实好多时候系因为来自希特拉嘅，因为你见到佢挂好多旗啊咁样样。但系你就算见到佢挂嗰啲旗咧，其实都唔系德国旗，即系佢都系挂呢一个嘅即系希特拉嗰支旗啊，嗰支 swastika 嗰支旗啊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嗱，就唔好有啲嘢就唔好撈亂咁樣，因為其實愛國咧意思只不過係代表對個國家忠心咁解啫，嚇就同即係呢一個殺人啊、殺猶太人啊、同埋打仗啊就冇必然嘅關係嘅。就好似即系我对于我的球队係好忠心嘅，我好中意睇踢波嚇咁樣，我对呢一個球队好忠心。OK， 亦都咧系有好多其他人系对个球队好忠心，咁跟住之后咧，每次个球队踢输波，咁跟住之后咧就会去示威啊，打烂人啲车啊，点火啊，烧人啲铺头啊，咁样嘅。系啦，即系如果你系话见到我有一啲好忠心嘅球迷咧，就做呢一啲嘅行为啦。咁因此咧，我哋就唔应该忠心啦。咁呢个咪系一个错咗嘅一个结论咯，系咪？ 透过极端嘅谂法，我觉得。 咁所以其实根本呢两样嘢系冇关系嘅，即系其实希特拉佢系要即系要佢嘅民众系爱国嘅，同埋系要支持国家自己嘅价值观，其实系冇问题嘅呢一样嘢吓。咁但系呢样嘢未必系要导致到杀人啊，同埋打仗啊咁样样咯。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即系左翼其中一个做得好好嘅呢样嘢就系咩咧？佢就系将一个左翼嘅最即系其中一个最最邪恶嘅一边咧，就竟然推咗去右翼嗰边。但系呢一个咧喺政治里边亦都系好正常嘅，即系香港人可能唔太熟政治啦，咁但系只需要睇下HKTV 嘅选战就知道噶啦，吓、即系你睇下廖启智点样玩，其实就系咁啫嘛，即系本身啲嘢系唔关你事嘅，本身啲嘢直情系自己做嘅，自己做出嚟嘅错事，我就推咗俾其他人，所以就系咁啦，所以本身希特拉咧，佢绝对唔系右翼，佢嘅政策啊，同埋做事嘅方法係有少少右翼嘅元素，唯一右翼嘅元素咧，只不過係即係國家民族主義啫咁樣樣嚇。佢最主要嘅政策啊，同埋思維啊咁樣樣，全部都係來自左翼嘅咁樣樣。咁我即係就算係講到即係最不偏不倚，咁最多係一半左一半右，大家都 no fault 啦，大家都唔關大家事啦，即係最多係講到咁啫，係咪？咁你都冇理由可以話希特拉係一個右翼分子啊嘛，你都係咪？ 都講唔通。 系咯，咁所以即系呢一个亦都系即系左交佢颠倒是非黑白系好犀利，同埋佢哋亦都系真系掌领咗即系西方国家嘅学校啊、大学啊、媒体啊同埋政府，呢一个亦都系事实嚟嘅。上次嘅节目亦都系讲过，即、就、系、是、一个好明显嘅颠倒是非黑白情况。记唔记得上次咧就讲到关于呢一个喺德国咧就有个抗议啊嘛，咁个抗议咧就系有一啲嘅爱国分子咧就系走出嚟，佢哋就系反伊斯兰教咁样样，即系佢哋觉得伊斯兰教咧系同德国文化咧就系格格不入嘅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好多伊斯兰教徒啊，同埋一啲左翼嘅人咧，佢哋就有一个反抗议咁样样。咁喺呢个反抗议嗰阵时候咧，即系佢哋就指证即係一開始抗議嗰班人咧，即係話佢哋係新納粹黨嚇，即係佢哋話反伊斯蘭教嗰啲人咧，就係新納粹黨，話佢哋係法西斯主義。咁但係呢一個點解係極度戇居嘅咧？因為即係好似頭先都講過啦，納粹黨佢哋最大嘅錯誤就係咩咧？或者佢哋最大嘅罪孽就係咩咧？就係殺猶太人。咁我哋家陣而家極端嘅伊斯蘭教佢最想做就係咩咧？ 殺死 咪就係殺猶太人咯。好啦，希特拉佢當年就係同即係阿拉伯人一齊串謀殺猶太人。OK， 希特拉同埋伊斯蘭教嘅關係都不知幾好。 佢讚揚過伊斯蘭教添啊，嗰陣時。 係啊係啊，一間我再講翻啲曲出嚟啊。咁但係你會見到即係伊斯蘭教徒佢係會揸一啲牌啊，即係喺啲中東國家示威嗰陣時候，佢都會話。Hitler was right， 希特拉是啱的。Hitler didn't finish the job， 希特拉未做完的工作，我哋要帮他做埋。咁样样、哦，希特拉当时亦都系咁样讲过，佢就话我唯一最尊重嘅宗教就系伊斯兰教，我唯一最仰慕嘅先知就系穆罕默德。佢亦都系话，即系我哋德国人最大嘅不幸就系有一个错误嘅宗教，即系基督教。佢就话穆罕默德嘅宗教，即系伊斯兰教咧，就系比基督教咧系更加配合嘅。点解我哋有一个咁温顺同埋一个咁软弱嘅宗教？喂，咁到底即系新纳粹党到底系边个咧？系真系反伊斯兰教嗰啲，定系支持伊斯兰教嗰啲咧？嗱，呢一个亦都系媒体颠倒是非黑白。因为如果你是在德国的，你是反伊斯兰教徒的，其实很多这些人他们都是希望可以保护犹太人，那即有什么可能可以将这个是非黑白颠倒的呢？ 还有很明显很错， 但是就是左翼人可以做到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掌控了媒体，掌控了传媒，这样。Pauline Hanson 都是一样的，这样。Pauline Hanson 的抹黑也都是很犀利的，这样。他那时候很简单，他就讲了两件事，他就说亚洲人呢就是就不停地来，他很快呢会挤涌澳洲， 可以洪水淹没这样。 被淹沒咁樣樣，咁跟住之後佢話佢有佢哋嘅文化同埋信仰，佢哋咧就係住喺自己嘅社區嗰度而不融入。 話我哋唔融入社會。 咁呢個係事實嚟喎，呢一個係嚇，呢一個真係事實喎，即係我哋唔好話自己 同埋華人自己都承認㗎。 係啊。 佢係唔融入噶，我係唔中意講英文噶，我係中意講中文噶。 係咯，佢只不過講個事實啫嘛，但係佢覺得咁樣唔係幾好嚇咁樣樣。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咧，即係好多嘅左膠咧，佢哋就會即係走出嚟就係攻擊呢一啲嘢嚇，就攻擊呢一啲嘢，就將呢個人妖魔化。咁嗰陣時候就有好多人咧，就係即係尤其是喺啲西方嘅左翼報紙嗰度咧，就係將 Pauline Hanson 咧就係同希特拉咧就畫咗個等號嘅，即係將兩個係啊，將兩個係相提並論嘅咁樣樣。咁要知道咧，嗰阵时候咧，我系十岁，我知道我点解要嚟澳洲，因为我老豆老母咧好细个就话俾我听啊，因为六四啊，咁然之后佢俾啲录影带我睇啊，即系呢一个即系有枪声啊，咁同埋即系呢一啲坦克车点样车死人啊，咁样样，即系我咁跟住有好多学生系流晒血，啤啤声流晒血啊，咁样样，咁我去到十岁啦，即系当然系即系听过关于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啦，真系见到有好多即系好似我咁大嘅小朋友就系被逼住喺一啲嘅即系呢啲集中营嘅咁样样，好啦。当我是十岁仔的时候，即是听到有这个叫做 Pauline Hanson 的人冒起，跟着之后有这么多人就说这个呢 是跟 Hitler 一样的。你知不知道，即是我身为我十岁我几怕，我真的怕的。我真的以为我是即是你要知道，哇，即是我是离开一个这么恐怖的地方来到澳洲，以为这样是好，但是原来这里有一个人是想我住集中营啊。 仲慘過香港， 但係 Pauline Hanson 佢有冇咁講咧？佢係咪話要將啲中國人全部集埋一齊咁，跟住之後餓死佢哋，即係要逼佢哋勞苦致死咧？有冇人咁樣講過咧？冇。但係點解啲華人社區領袖出嚟係要塑造到呢樣嘢咧？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呢一個小朋友驚咧 ，perfect， 佢就係要我驚。 因为点啊？当我惊嗰阵时候咧， 反抗咯， 系啊，咁跟住之后就会觉得哇，啲鬼佬原来咁种族歧视噶，就会令到我憎呢一个国家。佢哋咁样做好成功噶，所以点解真系喺 唔止令到你自己一个憎，系仲要你令到你身边嘅人啦、屋企人啦、朋友啦、同学啦、老师啦，所有人都系憎呢个国家。 系啊，我呢啲说话真系，我呢啲说话真系都系听同学讲翻嚟啫嘛，咁都系佢老豆老母讲翻俾佢听啫嘛。尤其是系愚昧嘅，净系识睇中文报纸嘅，即系嚟到呢一度嘅移民嘅，咁佢哋唔会真系 analyze 到底呢一个人系咪歧视咧？啊，到底佢呢个 made in speech 系讲咗啲咩说话咧？系啦。就算有得上網啊，啲人都鬧佢啦。其實都係咪先？咁所以即係你見到佢咁樣俾人抹黑咧，係完全不公平，同埋即係係錯嘅，其實係假嘅。咁、但係華人社區令就佢咁樣做就得到嘅好處，佢嚇到人越驚越好咁樣、所以其實即係就算今次有第二波 Pauline Hanson 都唔會好似第一波咁樣，因為喺第一波嗰陣時候咧，嗰陣時候真係好多新移民啱啱嚟到澳洲。他哋真係驚係會俾人抵界嘅咁樣，咁但係你今日我哋而家住咗喺度廿年啦，咁樣你覺得你抵界到我咩？咁樣你當我傻噶？即係你都呃唔到人咁耐啦。其實就算今次第二波都唔會咁成功。咁即係除咗係咁樣抹黑之外，仲係點咧？仲有呢一個 SBS 咧，即係即係我非常敬佩嘅一個嘅電台啦，咁樣係非常尊重啦。佢哋即係佢Pauline Hanson 佢即係創立呢一個黨咧，叫 One Nation 啊嘛。One Nation Party 你點譯啊？一國家黨好簡單啦，係咪？但係咧，對於 SBS 嚟講咧，呢、這、一個一國家黨咧就太過直譯啊，就唔夠全神啦咁樣。佢要點樣叫佢咧？佢就叫佢做單一民族黨。系啦，即係我唔明白點解 One Nation 係可以譯成變成單一民族黨咯。即係佢不如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唔應該咁啫，佢應該直情豁出去，佢應該叫呢一個咧做憎死中國人死八婆黨，即係咁樣你咪夠全神咯，係咪？即係你 SBS 如果你係因為 SBS 佢都係有一個咁樣嘅立場啦，就係即係希望。即係呢一啲嘅華人社區嘅人士嘅，就唔好聽咁多主流傳媒，就聽我哋，我哋就 control information 咁樣，咁就最好啦。咁所以好似我咁講啦，即係你唔好叫單民族黨啦，叫死八婆、死魔頭、最憎中國人，你一定要唔好投佢一票黨咁樣啦，直情叫做咁你咪夠即係不偏不倚咯，係咪嚇？好啦，咁即係佢哋係咁樣抹黑 Pauline Hanson 啦。同埋另外呢一啲左翼人士咧，即系除咗系抹黑 Pauline Hanson 啊咁样样咧，佢亦都系做好多嘢咧，就系抹黑呢一啲嘅西方嘅传统嘅。即系其实好多人系想去到呢一啲嘅西方国家住啊、移民啊，同埋点解西方国家系有一个即系比较好啲嘅政府同埋好啲嘅福利啊？其实完完全全系因为呢啲西方国家系有一个基督教嘅传统。 系 有一个吓良好嘅自由民主嘅传统。咁但系咧。呢左翼嘅人咧，即係佢哋就會抹黑呢樣嘢啦，咁樣最憎呢樣嘢咁樣。咁所以咧，嗱呢一位仁兄嘅説話咧，你就要聽一聽啦，因為咧佢係普羅嘅人嚟嘅嚇，咁樣嚇但係呢個係普羅維登斯學院嘅嘅、一個嘅講師嚟， 講清楚啲， 應該仲巴閉過普羅政治學院啊，普羅維登斯學院嘅 professor 咁樣。咁咧佢就係重新審視呢一個中世紀到底係發生咩事嘅。即係中世紀，我哋喺即係歐洲國家、西方國家啦咁樣，就唔好少叫 Middle Ages 嘅，就會叫 Dark Ages 嘅，即係已經抹黑咗呢樣嘢啦。所以呢個就係完完全嘅抹黑，就叫呢樣嘢做 Dark Ages。咁就令到我哋覺得咧，呢一個係西方國家野蠻嘅時期。咁亦都即係話，即係呢一個係天主教教會當道，就令到咧整個社會係好黑暗啊，同埋即係大家充滿恐懼嘅一個嘅時期嚟嘅。咁我相信即係你如果讀西史嘅，你都即係領教過呢一樣嘢噶啦，咁樣咁但系咧，即系呢位 professor 咧，佢考究過之後就發覺咧，就幾樣嘢嘅。咁第一咧，好多人咧，即係而家就一個嘅即係其實呢樣嘢唔係真嘅，但係好多人就以為呢樣嘢啦，就以為咧喺中世紀咧，啲人覺得個地球係平噶嘛，好多人都咁樣講噶嘛。其實呢樣嘢係 not true 嘅，原來唔係真嘅，唔係個地球係圓啦。我知啊，我嘅意思係佢哋當時冇覺得個地球係平啊，佢哋都相信個地球係圓嘅，佢哋係有即係有一啲中世紀嘅圖片證明係圓嘅。同埋唔係淨係中世紀，其實中世紀之前已經好多人係覺得個地球係圓噶啦，咁樣樣。好啦，咁另外嘅喺中世紀亦都係有好多重大嘅發明係我哋今日咧都係享受緊嘅，例如嘅佢係發明咗大學嘅。 嚇，當時咧，即係好正常嘅，即係啲歐洲人真係有錢嘅貴族咧，佢係可以去到巴黎啊、牛津啊、布拉格啊，即係讀唔同嘅學系， 嗯、 有一啲係法律嘅學士啊咁樣樣，即係 degree 咧都係嗰陣時候發明嘅，係、 嗯、 有醫科讀啊，可以讀哲學啊，可以讀神學啊，咁同埋最緊要咧就係有呢個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即係有承認學科嘅，咁所以如果你有 bachelor degree 咧，你之後係可以再讀 master， 即係喺歐洲唔同嘅大學裏邊咧係互相認可嘅。 嗯 同埋你讀咗邊幾科嗰陣時候咧，即係佢哋係有承認嘅咁樣樣，即係呢一個亦都係我哋今日大學嘅系統都係一樣，其實都係來自中世紀嘅。咁嗰陣時候真係唔單止啦，我哋其實現今都係見到呢一個證據啊，就係、是、即係建築啦。你見到嗰陣時候即係話中世紀嘅建築嗰啲宏偉嗰啲嘅教堂幾巴閉嚇，喂！你想想如果他们是黑暗啊、或者他是无知的蠢人怎样起一座这么宏伟的建筑物 没错 是不是、嗯、即是他们即是你就算想想一嚿这么大的石他怎样可以拉到上去啊又有 pulley system 啊又要懂计数啊这样啊。你现在看 National Geographic 呢即是他要讲回当时中世纪起那些的建筑物呢、他说哇即是过了这么多百年原来他这么大座建筑物原来是完全是、平衡的、啊。 嗯 即是他说即是可能一个几百米长的、建筑物即是他们是佢哋個平衡度咧，即係可能過一至兩個 centimeter 咁樣， 完全想像唔到佢個智慧有幾咁高。 係啦，即係佢哋直情係射一支 laser 睇下，哦依個槍係咪可以由頭射到尾先咁樣？咁佢真係由頭射到尾，啱啱去到嗰一點嘅，哇幾犀利啊！咁、但係即係我哋就即係一啲左翼嘅人士，尤其是係反基督教、天主教嗰啲咧，就塑造為呢一班咧係一班野蠻嘅無知嘅蠢人咁樣。當時咧亦都係有其他嘅發展啦，即係包括音樂呢一個五線譜咧，同埋和音同埋聖詩咧，都係喺中世紀嗰陣時候發明嘅。嗰陣時都係有地區政府啦，嗰陣時都係初次咧係建立一啲學校啊、孤兒院啊、醫院咁樣樣。 嗯哼， 嚇！當時咧即係點解啲左翼要咁樣樣咧？因為佢哋係要話俾人聽，其實基督教係阻止我哋進步咁樣樣，就係咁啦。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咧其實左翼他們做的媒體是做得非常好，即是他們的消息的傳訊是做得非常好，而其實所有人都應該向這件事而學習的，這樣所有人都應該學習的，我們都是因為這件事要讚他，所以為什麼好像 Tony Abbott 這樣，即是他現在就即雞毛鴨血了，即是被人搞到 人， 但是他真的做了很多好事，但是為什麼他那些好的消息全部入唔到我哋嘅報紙裏邊嘅咧，咁樣樣點解即係 Kevin Rudd 啊、Julia Gillard 佢哋做咁多嘅衰嘢，即係媒體都幫佢冚住嘅咧？好、簡單，就係、因為佢哋嘅傳訊做得好好。咁其實右翼嘅人咧，即係佢哋自己都係有即係一啲包袱要孭嘅，即係佢自己都要負上一啲嘅責任嘅。點解嚇？因為點解咧？點解淨係左翼嘅人先至係會讀journalism 嚇、讀 media、讀 arts 咁樣樣咧？點解係？conservative 嘅保守派，點解你全部去曬讀經濟啊、finance 啊、accounting 啊咁樣樣咧？咁當你係全部做曬呢一啲嘢嗰陣時候，你嘅文化咪變成咁咯？你自己右翼人，你自己捍衞唔到自己嘅國家，呢一個係你嘅問題，因為你自己冇自己嘅計劃嚇，因為你太過注重自我中心，太過注重個人主義同埋個人利益咁樣樣，咁所以咧你就俾呢一啲左翼嗰啲人當道，就搞到西方國家變成咁啦。好啦，咁所以即係我哋而家知道呢一件事咧都唔太遲嘅，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哋係點樣可以回應咧？尤其是我哋身為即係住喺外國嘅華人，應該點樣回應咧？咁樣嚇嗱，咁我哋即係其實係已經知道啦。嗱，點解係有右翼嘅武器咧？就係因為佢係破壞咗經濟，佢係破壞咗社會，破壞咗文化。呢一個社會文化嘅破裂咧，我哋而家係見到，因為佢哋尤其是係歡迎咗好多人入嚟佢嘅國家，佢哋相信佢哋係會融入社會，但係佢哋冇，甚至而家係有一啲人咧係要毀滅你呢一個社會添咁樣。嗱，華人咧就冇咁差嘅， 华人最多唔骚你嘅啫， 系啦，华人就冇话要毁灭你个社会，佢最多系攞着数嘅啫，咁样样吓，即系人哋话嗱，你而家嚟咧，每人攞粒糖咁样样，即系有其中一啲人咧，佢就会打走你个粒糖，等个个都冇得食咁样样，但系中国人咧最多攞两粒咁样样，即系个情况系唔同嘅。咁但系我哋都系可能会受到一啲嘅压迫嘅咁样样，系咪？咁我哋应该系点样回应咧？咁最好嘅方法咧就系我哋系要俾本地人更加愛國，同埋我哋必須咧就要背負著呢一個西方嘅價值觀。 嗯 咁嗱，即係我唔中意講，即係我哋自己嘅責任係咩？因為個個唔中意聽，咁所以咧我就講其他人嘅責任咧，通常會好啲。咁啊，將其他人嘅責任咧就 apply 翻喺自己度啦。即係好似讀聖經咁樣嘅，即係你可以話：，摩西咁樣做就唔啱啦，咁樣樣。咁跟住之後你可以 criticize， 但你 criticize 完摩西之後，咁之後你再睇下你自己，咦，係咪我自己都要審查下咧？嗱，咁我哋個情況都一樣嘅。咁所以咧，我就唔用澳洲咧嚟做一個嘅比喻，我就用香港嚟做一個比喻啦。好啦，嗱，如果係一啲大陸人嚟到香港嘅，不停咁樣抱怨。就话，妖香港人真系对我衰啊，有种族歧视。我上次啊去买粒鱼蛋，那个香港人啊，佢一分钟就买到，我等咗一分半钟都买唔到诶。嗱，呢一啲咪系香港人嚟到澳洲讲嘅说话咯。好啦，咁当一啲嘅大陆人即系喺香港咁样讲说话嗰阵时候，会得到啲咩嘅公众形象呢？好明显系负面啦，系咪？好啦，咁但係嘅，如果係有一啲嘅大陸人嚟到香港嘅，佢係捍衛香港嘅價值觀係比香港人更多嘅。好似我成日講，即係喺地鐵嗰度係啊，唔係港鐵，係叫港鐵，喺港鐵嗰度即係食嘢嘅咁樣。即係如果你係見到有一個大陸人喺度食嘢，咁跟住你諗住即係嗌到口唇邊係諗住鬧佢啦。咁但係咧之後喺側邊咧有一個大陸人，佢鬧得更加大聲，佢話。你真系影衰我哋啊！我哋嚟到香港就要跟随香港嘅法例，呢度写明系唔准食嘢嘅。你唔好将大陆嗰套带嚟我哋香港，你影衰我哋。 哇！拍两手掌。 哇！个个拍手掌啦。 嗯。 咁之后，虽然我系新移民，但系咧我系好爱香港。如果唔系，我点解要住喺呢度啊？哇！ 即刻上 YouTube。 得到幾多人嘅讚賞啊？係咪？咁即係當你下次係話，如果係批評大陸人嘅，咁之後嗰個回覆就好簡單，就係、是、你唔可以咁樣話曬所有大陸人。哇！記唔記得上次喺地鐵嗰個人啦？只需要喺100個吐口水、喺100個吐痰同埋喺100個食嘢裏邊嘅人，只需要出一個咁樣嘅人，你就已經係抵消曬另外99個衰嗰啲啦。你明唔明啊？ 明白。 所以我哋必須咧就要捍衛翻本地嘅價值觀，無論喺香港或者澳洲都係一樣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唔應該做啲咩咧？嗱，呢一個就係真係舊嘅方法啦，就係、是、見到有啲咩唔中意嘅就即刻話你種族歧視啊！即係人哋明明阿斯巴別喬咗咁多年嘅，你就我唔中意你咁樣食喎，我覺得你咁樣食係歧視我喎，你咁樣冒犯喎 ，Australia Day 啊，你掛咁多澳洲旗，我見到澳洲旗，我覺得受冒犯喎，我咩知中國旗出嚟先啊？又或者係Anzac Day 嘅，即係人哋。是退伍军人日啊，嗰啲咁样嘅，咁于是就话我虽然入咗籍啫，但我唔系澳洲人，即系我老豆都冇出去打仗，关我咩事啊？咁跟住即系嗰啲即系老人家吓。即係九十幾歲，即係曾經為國捐軀嘅，咁跟住即係喺個大街嗰度巡遊嗰陣時候咧，你就喺屋企嗰度打麻雀，因為你唔參與嘅，超你都關我咩事嘅？轉台啦，我哋睇 TVB 啦。嗱，你呢一啲咁嘅行為咧，咪令到人哋覺得你黑人憎咯，係咪？ 絕對係。 因為點解你今日係可以享受到咁多民主同埋自由，同埋咁多西方國家有嘅嘢，就係、是、因為呢一啲老人家呢一啲嘅老嘢，係啊，曾經幫你流血為國捐軀，就係因為咁。係。係啦。嗱，咁所以即係我哋應該點樣做咧？我哋應該點樣做咧？我哋一定咧係要比本地人更愛國，而呢樣嘢都係應該嘅。點解咧？因為我當我係喺澳洲出世啦，咁樣啊，我唔係啦，我當我喺澳洲出世，咁無端端國家要求我愛國喎，你傻噶？我點解要愛國啊？我係喺度出世啊，咁但係唔係我揀嘅喎，係咪先？咁但係 whereas 嘅，如果你係移民嘅，你係選擇嚟到呢一個國家嘅，你都唔愛國，咁你點講得通咧？你點講得通咧？係咪先？嗱，咁所以咧，即係我當喺呢一個社區裏邊咧，係有100個中國人啦，咁樣樣，即係你唔好捉我自質話咩叫中國人先，即係我總之華人啦，即係中國人啦，咁樣樣嚇。OK， 咁即係喺呢100個中國人裏邊咧，有10個係黑人憎嘅，係自私自利嘅嚇，為咗自己嘅好處而損害大眾嘅利益嘅咁樣樣。咁而90個其他嘅中國人咧係 say nothing 嘅，係唔出聲嘅。OK， 如果係有右翼嘅政府當道嘅時候咧，必定將呢100個人一定係會踢走佢哋，呢100個人全部踢走個踢走曬佢哋 嚇。 雖然只係有10個衰，咁但係因為你另外啲唔出聲啊嘛，係咪？ 嗯。 或者就算唔踢走你，都令到你做事更加困难。例如点样呢？例如如果你系话要攞政府资助啊，或者你系要攞综援嘅咁样，政府咧就话哦好，其他白人，其他人就系填 form A， 你哋啊，你哋中国人填 form B 啦 Form B 咧就係長十倍嘅，同埋好難填嘅，冇中文，全部英文，你唔識嘅你自己搞掂嚇。嗱，咁點解要咁咧？原因就好簡單啫，因為喺左翼當道嗰陣時候咧，我去 Eastwood 食飯咧，見好多師奶啊，或者係啲大陸人咧，佢係咁樣講啊，誒政府錢好容易呃嘅啫，你知啦，啲鬼佬好鬼蠢噶，咁跟住即係。掂下掂下个头啊！啲鬼佬好鬼蠢噶，系佢哋咧，你讲咩佢哋都信嘅。你填一填两张方，诶、哎，今个礼拜就嚟$200啦，诶、哎，几着数啊！你知啦，啲鬼佬又懒又蠢噶嘛，佢哋唔 check 嘅。 哇！你真系入言入教。 系啊，嗱你嗱你问心啊，华人啊，有冇听过人咁样讲嘢啊？ 有。 系咯，好啦，咁所以咧，今日右翼政府上台，你话我哋蠢啊嘛，我哋而家就正翻。我哋唔会要所有人都填呢啲、我哋净系要你填呢啲啫。点解啊？因为我哋醒咗。点解啊？因为我哋知道你扮嘢。点解我哋知道你扮嘢？因为唔单止系喺 Eastwood 大声嗌啲鬼佬好鬼蠢噶，佢有时去机场嘅，即系抵达澳洲，成条咸鱼带嚟澳洲，咁然之后问你有冇食物，你仲话 no food 吓、咁跟住之后就扮晒嘢，话 no English，no English 咁样样，咁跟住出到去咧，英文啦啦声嘅咁样样，唔系呢啲真系啲英文啦啦声嘅，呢啲真系，咁跟住之后。后咧，人哋问：咦，哇，张师奶，你咁大条咸鱼带到你，梗系带到啦！啲鬼佬好鬼蠢噶，咁跟住之后，以后咧，过关嗰时候咧，就开一条队，就系、是、for中国人，见你有黄色皮肤嘅都要过，日本人惨啲，因为我理鬼你啊，即系总之你黄皮肤你都去埋，即系佢都受埋罪咁样样。点解要咁样做呢？吓，点解要咁样做呢？因为就系右翼政府已经唔再蠢，吓、即系佢哋唔会再俾你咁样呃呢一个系统噶啦，咁样。所以咧，如果右翼政府即系上场咧，必定系会有呢一件事发生嘅。如果我哋唔出声嘅话，嗱咁，但系咧，我就俾个 alternative 你啦 ，OK？ 嗱，而家咧喺呢个社区里边咧，有100个华人，有10个咧就系、是、做一啲咧为咗自私自利嘅理由咧，就系、是、损害大众嘅利益嘅咁样样。有10个，但系其中亦都有另外嘅5个咧，即系再另外嘅5个人咧，就系、是、企出嚟指证呢10个人。系啦，指证呢10个人，就话呢一啲咧系背叛国家嘅人咁样样。吓、嗱，当你系咁样做在環社區咁樣做嗰陣時候咧 ，which is 其實係我日日開節目做緊嘅工作啦，咁樣就會俾人點樣話你咧？會俾人話你係漢奸嚟嘅咁樣嚇。嗱，咁首先我唔知咩叫漢奸啦，咁樣即係我只不過係一個背叛者嚇，咁樣係一個背叛者最多。咁點解係同漢人有關係咧？我都唔知道，因為蒙古人我都可能有背叛到嘅。OK， 所以呢一個同漢奸咧係冇關係嘅。咁但係呢一個係咪一個背叛者嘅行為咧？咁我答案就係話俾你聽，唔係，並唔係嘅。咁點解咧？因为第一，当你是移民来到澳洲的时候你是有宣誓的。你宣誓你是宣誓忠心于这个国家。那我就很戆居，因为宣誓的时候即虽然我是几岁、但是我对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样但是大部分人就没有我那么蠢，因为他们就是宣誓当食生菜。他们甚至是入籍宣誓不是这样叫的嘛，他们怎么叫啊？ 坐移民监，攞袋书簿。 系啦，攞袋书簿，坐移民监，入籍嗰下叫唱歌咁样样。OK， 系佢即系当唱歌，佢连歌词都唔认得噶。 系啊，嗱咁所以即系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嘅情况就系咁啦，即系大部分人都唔认真噶。咁所以即系点解即系如果你喺中国见到个大陆人，即系佢话我要拼死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唔会觉得好 surprise 噶？唔會好 surprise， 但如果一個在澳洲大的華人好像我咁咧，即係我話我會拼死嚟到捍衛澳洲咧，人哋覺得哇你好奇怪喎、其實一啲都唔應該奇怪，呢、這個應該係正常嘅。其實即係咁多人覺得奇怪呢一個事實咧，即係就已經係反映咗呢一個社區係幾唔合群咯。其實係 嚇， 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澳洲啊或者英國啊，即係比較左翼啲嘅西方國家會有。但係你見到咧喺美國，你唔會覺得出奇噶、即係如果喺美國，即係有一個華人嘅，即係你知美國口音好重嗰啲咧，即係佢I'll fight for my country， 即係咁樣講嘅亞洲人嚟嘅，你唔會覺得好奇怪噶。 唔覺得 就唔覺得奇怪，但喺澳洲就會啦嚇。點解咧？因為喺澳洲嘅環融入社會就冇咁好啦。OK， 嗱好啦，即係如果我喺呢100人裏邊做指證呢一啲不合群嘅其中5个人咧，呢樣嘢到底係會幫助呢一個社群定係會害咗呢一個社群咧？ 是会帮助的。因为点解呢？因为其他人，即是我讲白人，他见到你咁之后，他本身就觉得、所有华人都衰嘅，因为他见到一百个里面有十个就代表咗啦。咁、但係呢有五个就弹起身，就係、是、指正呢一啲人咁样。咁即係唔係整个社会都衰啦。咁所以他就唔会因此而影响晒成个社区，唔会影响晒个一百个人。咁所以到底当我讲呢一啲右翼嘅说话嘅时候、当我係讲一啲捍卫澳洲本地嘅说话嘅时候，其实我咁样做係帮緊呢一个社会，或者帮紧呢一个华人社区，定系害紧呢一个华人社区咧？咁、所以大家用脑谂下啦，真系。所以好多人咧就以为咧，即系我讲呢一啲说话咧，系因为我憎中国人啊，或者憎华人啊，或者系想呢、這、一个、即系社区系越嚟越差。咁你用下脑谂下啦。如果我真系咁样嘅，我就唔会讲呢一啲说话啦。真系害紧呢一个社区嘅系边啲人呢？就系、是、走出嚟话呢一个国家系对你种族歧视嘅。我哋要咧，我要代表你站起来，咁跟住之后咧，为你争取啲乜嘢？呢啲人就系害紧你噶啦。呢啲人先至害紧你，因为佢系令到呢一啲人咧，就系、是、觉得佢哋系。受害者嚟嘅吓咁样，咁同埋咧，即系佢系会令到整个主流社会咧系憎恨呢一个少数民族。但系咧，当呢一件事发生嗰阵时候咧，呢一啲领袖佢哋自己咧系会得到个人嘅利益嘅，就系咁啫嘛。所以我成日都咁讲，我哋嚟到澳洲系一个样子嚟嘅吓，因为点解我哋点解好好地有一个香港唔住，有中国唔住，点解我哋要离乡别井去另一个地方？你估好过瘾？你估好好玩啊？系咪啊？点解你要去一个地方？因为呢一个地方系好啲，因为你本身所即系离开嘅地方系冇咁好 吓、 你想你嘅子女有一个好啲嘅将来，就好似有一个养子咁样 ，OK， 就系俾一个大富人家咧就系、是、接受咗嘅。咁、你接受咗之后咧，即系你应该系好感恩啦，你应该好感激啊。但你唔感激，你仲下下日日喺度嘈， 嘈我养父养母都 系。喂，点解呢一个阿哥嗰间房大过嗰间噶？系咪因为我系养子啊？你歧视我啊？诶？点解家姐可以坐车头，我坐车尾啊？系咪你歧视我啊？系咪因为我系养子啊？诶，我唔食惯你呢啲牛扒、我食惯叉烧包噶、你点解唔俾叉烧包我食啊？我要全部人都一齐同我食叉烧包，你点解唔俾叉烧包我食啊？你系咪歧视我啊？因为我系养子啊？呢、一个就系有好多人嚟到外国嘅嘅态度吓，同埋思维就系咁。咁唔單止係咁喎，呢一個養子咧去到呢一個屋企，咁呢一個屋企咧就係好孝順嘅，即係佢哋係孝子賢孫嚟嘅。咁佢每一年咧，即係都係會拜祭咧佢嘅嘅祖先嘅，因為冇佢嘅祖先咧就冇佢哋啦咁樣。咁跟住之後佢話：，阿邊個即係我哋咧今日一齊去拜祖先啊！咁樣呢個祖先關我咩事啊？ 係啊， 因為又唔係我阿爺，你傻噶？ 我去做咩？ 係啊，我想留屋企打麻將。嚇咁樣，呢一個。咪系澳洲华人嘅行为咯，有几多少人系 Anzac Day 真系出去即系即系尊敬即系呢啲已故嘅军人啊，或者献花，或者系感激佢哋啊，系咪啊？咁唔单止系咁，嗱你住喺间屋嗰阵时候咧，个老豆经过咁，然之后你讲电话，即系同啲同乡讲电话，佢就我喺度暂住嘅啫，我系侨居喺呢度嘅，好似华侨咁啊，我系侨居喺呢一度嘅啫，啊喺呢一度咧又有钱又剩，哇唔使钱有书读，啊有一日我升官发财咧，我会翻嚟噶啦，所以好似有几多人嚟到澳洲攞 passport 攞 citizenship， 为咗咩咧？就系翻香港，翻香港揾工。就特別成功，咁點解咧？因為，你浸過鹹水喎，即係 或者如果揾唔掂嘅，可以翻翻嚟。 係啦，咁樣可以翻翻嚟攞政府錢，哇幾好啊！即係你同人講電話，你同啲同鄉講咁樣之後，唔緊要，嗱我翻嚟咧就可以做官嘅，因為你啲同鄉僻壤啊嘛，係咪？嗱咁我咧嚟到就官，如果做唔到官嘅時候唔緊要，我咪翻翻嚟咁咪繼續即係攤大手板問呢一家人攞錢咯。嚇，係咁樣講嘢嘅，好啦。咁跟住即係有一日咧，你以金還鄉咁，跟住之後翻到去屋企咁樣，咁跟住咧即係你大富大貴穿金戴銀咁樣，咁跟住咧即係你話：哇！呢一個人嘅屋企好唔好住啊？咁樣，哎呀，啲人都唔知對我幾衰啊！種族歧視嘅地方嚟噶，呢一個係嚇嗱，呢一個咧就係、是。華人去到西方國家做的行為，咁所以即係我哋好多時候啲人咧就係驚右翼冒起，就係、是、驚右翼冒起咩咧，就會踢走我哋啊嘛咁樣。咁但係當你有咁多華人係喺外國作出呢一啲咁嘅行為，係咪好抵俾人踢走先，大佬？所以咧，華人點樣即係可以保護自己同埋唔好俾人踢走咧？其實即係有啲衰人係必然嘅咁樣嚇 ，OK？ 咁但係。我哋如果係唔相信呢一套嘅咁樣，或者我哋係 覺得即係做公民嘅或者做國民嘅係真係有一個責任嘅，我哋真係要大大聲聲咁樣背起呢一個責任咯。即係無論你喺 Facebook 大大聲講啊咁樣，又或者係即係參加一啲政治團體啊都好，你要俾人知道你係比一個普通嘅鬼佬更加愛國。咁所以咧，就算係踢走嘅，佢係唔會踢走你嗰個社區，因為你個社區係因為你個社區咧係有一個代表，或者係有一大串嘅代表。就是被这个主流的文化系看到呢、嗯、哦原来呢这一班人呢都是有很多爱国的。都是有很多爱国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如果你 是想为在海外的华人好，你最好就不要成日走出来就指着人家的鼻话你班死鬼佬种族歧视，你千祈不要这样做。你每一次做这些事情其实你是害紧这个社群。 越分化。 你每一次做紧这件事就是害紧社群、嗯。你最好就是什么呢，就是参加一个保守的党，参加保守党。嗯，最好咧越右翼越好咁、嗯、样，咁跟住之后咧就俾人哋知道，即系你系比本地人更加爱国、嗯。所以如果你要踢走咧，你唔好踢走我哋华人，因为我哋咧系爱国嘅，就 系 咁简单。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